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死胖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嘿嘿，当初烤鸡的滋味忘了？我是不是该称呼你为人妖不乐？ 混蛋，你就是那个小胖子。 正是。这次你打算让我上哪里啊？ 我跟你拼了！这个死胖子害我一蹶不振，魂力修为逐渐落后于原本水平差不多的两个同伴，看我不将眼前这胖子也废了，让他感受一下我的痛苦。 不乐此时已是热血上脑，不顾一切朝着马红俊冲了过来。其实论天赋，这三个猥琐的家伙本来是不错的。当初不乐大意失荆州被小五偷袭痛揍的时候，就已经是接近50级的实力了。但是现在的马红俊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被他欺负的小胖子了。眼看着不乐朝自己扑过来，一股浓重的凤凰火焰顿时喷薄而出，骤然提升的温度顿时令空气扭曲起来，两黄两紫一黑五个魂环凭空浮现。两人虽然魂力差不多，但在魂环以及武魂本身的素质上，马红俊却强出太多了。可惜的是，不乐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什么也顾不上，右手一抖，头上那粉红色的两个罩子同时飞了出来，直奔马红俊罩下。罩子在空中迎风放大，看上去还真有几分气势。不乐身上的五个魂环几乎是交替闪耀，一上来他就用出了全力。老鹅和天涯听了马红俊的话，也立刻知道这个胖子是谁了。当初他们可是寻找了马红俊很久，一直都没找到，才不得不放弃。此时看到马红俊身上释放出的魂环颜色，这两个猥琐家伙可不管什么规矩，立刻跟着不乐背后扑了上去。可惜他们却遇到了唐三，眼前一花，已经多了一个人。霸道而强横的气势勃然而出，极度冰冷的凛冽杀气宛如利刃一般阻拦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唐三的杀神领域骤然释放，空气中竟然因此而多了一层淡淡的白雾。此时小五已经被唐三收入了如意百宝囊之中，来自内心的寒意令老鹅和天涯前进的脚步戛然而止。看着面前的英俊青年，眼中都流露出了强烈的骇然之色。 这小子身上释放的杀气绝不是单凭修炼就能够拥有的，那可是需要大量鲜血堆积而成的。虽然他身上没有魂环出现，但这凛冽澎湃的杀气也太可怕了。 浓重的白雾渐渐扩散开来，将三人笼罩在范围之内，冰冷的感觉持续提升，老鹅和天涯都发现自己的身体和往常相比有些迟滞。黑光一闪，昊天锤已经凭空出现在唐三手中。他没有使用自己的蓝炎黄武魂，是不希望对方看到自己的10万年魂环。杀掉这三个猥琐的家伙没什么，但他总不能将这里所有的士兵都杀掉，所以他选择了使用昊天锤。昊天锤上铭刻的杀神领域印记白光大放，在唐三的全力催动下，领域效果不断增强。 上！ 老鹅化为翅膀的两只手臂用力地拍打了一下，身上无数白色羽毛涌出，化为白羽龙卷风一般向唐三扑来。每一片羽毛都如同利刃一般闪烁着淡淡的金属光泽，这已经是他的第四魂技。在唐三释放杀神领域的时候，这两个家伙已经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这小子和那个胖子身后还有五名魂师，修为又都不差，今天可能是撞到铁板了。不过攻击是撤退前最好的掩饰手段，总要先击退眼前这个小子才有机会逃离这里，还要想办法带着不乐一起走才行。 在老鹅发动攻击的同时，天涯这厮猛地一窜，整个人速度极快地从龙卷风旁绕了过去。瞬间提速的同时，他那柄断刃已经挥了出去，一道淡淡的绿色残影直奔唐三脖子处抹去。猥琐三剑客在魂师搭配上倒是相当不错，不乐是控制系战魂师，老鹅是强攻系，而这天涯就是敏攻系。可是 他们真的能够如愿吗？尽管唐三进入魂帝这个层次时间不长，可是以他现在的魂力和所擅长的各种技能，在这个级别范围内，可以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仿佛根本就没有看到老鹅发出的龙卷风似的，眼看着天涯那柄断刃带起的残影已经到了面前，唐三的身体突然毫无预兆地消失了。他的突然消失不仅令天涯大吃一惊，老鹅的龙卷风顿时也失去了目标。天涯突然感觉到背后一股无与伦比的压迫感传来，好像是山岳朝自己倒塌似的。他甚至没敢回身，脚下猛地加速，整个身体都朝前方窜去。论逃命，这家伙可是相当有一套的。昊天锤一锤轰在空处，但唐三却没有停止，第二锤紧接着又挥了出去。这次他的锤是朝着老鹅挥去的。在锤子出手的同时，他的身体也已经来到了老鹅背后，十万年魂骨的强大效果彰显无疑。瞬间移动这个技能虽然会消耗掉一定魂力，但作用在魂骨中，唐三的瞬间移动是不需要蓄力时间的。老鹅虽然没有天涯那样的速度，但他的反应也同样不慢，原地一个打滚，整个人已经翻了出去。唐三的一锤又落了空。尽管没有轰中二人，但老鹅和天涯的脸色都已是一片惨白。 为什么这小子身上一个魂环都没有，却能够施展瞬间转移这样的恐怖技能？还有那锤子上附带的强大魂力波动，那种无法抵抗的感觉，这根本就没法打呀。 不乐，撤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可是现在的不乐就算想要撤走也不是那么容易了。不乐挥出的巨大罩子朝马红俊的头顶盖过来，当初他就曾用这罩子挡住了马红俊的凤凰火线，然后将他困住痛揍了一顿。可现在的马红俊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小胖子了。火光骤然一闪，马红俊不闪不避地迎上了不乐那两个罩子。不乐的武魂叫做双罗天罩，是一种奇形武魂。或许是因为这家伙生性太淫荡了，他这武魂根本就是从某些女性必需品演化而来的。武魂非常坚韧，尤其是在不乐的魂力增幅下用途多样，在控制系魂师中也算得上是一种奇葩了。可惜今天他遇到了凤凰火线已经完全觉醒的马红俊。粉红色光芒一闪，马红俊的身体已经被两个叠加起来的天罗罩笼罩其中。不乐顿时大喜，第三魂环光芒大亮，天罗罩瞬间收紧，整个人也以极快的速度向马红俊的方向扑了过去。 死胖子，这下你死定了，老子也先弄掉你的那玩意儿，让你也感受一下做不成男人的痛苦。 但是还没等他接近到马红俊身边，突然一股剧烈的灼热感从内心深处骤然涌起，紧接着这股灼热冲喉而出，哇的一声，不乐喷出了一口鲜血，前进的脚步也顿时变得迟缓起来。他赫然看到自己那天罗双罩竟然变成了火红色，一道道火焰开始从其中透出，炽热的感觉也不断侵袭着他的身心。武魂与魂师是一体的，当武魂受到损坏时，魂师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大惊失色中，他的神智已经从愤怒中清醒了几分，赶忙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天罗双罩收了回来。呼的一声，一对巨大的凤凰羽翼绚丽张开，巨大的凤凰翅膀在马红俊背后舒展。虽然他本身胖乎乎的，但这对凤凰羽翼却是说不出的绚丽。动人的美感和那炽热的火焰震撼到了周围所有士兵以及荔枝一族的族人们。那四名荔枝一族的族人本来还只当马红俊就只是唐三的跟班而已，此时当他展开自己的凤凰双翼，用出第三魂技凤翼天翔，荔枝一族这些人才知道他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单是武魂已经令他们这些同等级的魂师感受到强大的压迫力了，更不用说对面的不乐。老鹅的呼唤声就在这时响起，可是想要撤又哪是那么容易的呢？ 天罗双罩已有多处破损，这死胖子有凤凰羽翼，今天怕是要栽了。 哼，该我了。 背后凤翼天翔巨大翅膀拍动，带着他那圆滚滚的身体骤然飞了起来，直奔不乐扑去。随着魂力的提升，凤翼天翔能够令他支持在空中飞行的时间已经变得越来越长。看上去虽然速度并不快，但从马红俊身上爆发出的凤凰火焰却死死地锁定着不乐的身体，令不乐不得不全神贯注地面对他。不乐的速度又怎能比得上空中的马红俊？一旦被从后面追上来，那么他的结果只会是更加凄惨。无奈之下，不乐只能双手握着自己那依旧滚烫的天罗双罩挡在胸前，一脸的悲愤之色。当然，他那猥琐面庞上流露出的悲愤实在让人难以产生共鸣。 不乐！ 老鹅毫不犹豫地朝着不乐那边扑了过去，天涯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他们都看得出不乐挡不住这一下，一旦被马红俊近身，他可以说是必死无疑。 你们的对手是我。 唐三的第三锤由上而下轰击而出，锤身略横，进化后的昊天锤上的霸气比以前更加浓郁，与杀神领域相得益彰。连续三锤是以乱披风锤法方式挥出，虽然唐三的身体在不断瞬移，但这却并不能影响到他锤力的叠加。天涯和老鹅的眼睛都已经有些红了。 老子跟你拼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